在远远歌中，真爱总会是永远。人成熟了，仍然被暗暗牵动，伴星辉更恋爱梦深，心抱拥。 流传在月夜那故事，当中的主角极漂亮。如神话活在这世上，为世间奔流的爱轻轻唱，为世间奔流的爱轻轻唱。 下去，最近

我们听到的这首充满魔幻色彩的歌曲是蔡依林演唱的《海盗》，由周杰伦作曲。继续为您送上的是周杰伦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歌《听妈妈的话》。 小朋友，你是否有更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。 我说我要一点大大的飞机，他觉得大一的九九六星级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？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，飞得比别人高，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时候在她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 这首曲调唯美的歌曲是罗志祥演唱的《灰色空间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星期三的凌晨一点钟再会。 原来不是白就是黑，只不过是天真的以为，要醉的清醒，要无辜的犯罪，现实的世界只有灰。 倔强的太久，好疲惫，想把爱的人沉沉的睡，卷来的风暴凶猛，理由总没死了心，痛就没感觉，灰色空间，我是谁？无路可退，你是谁？怎么为我流泪？我选择不肯带着平静走远，失败后也还是长眠，灰色空间，我是谁？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 是放自由的